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什么都愿意为你，这句听上去还很有力量的话，对不对？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很有力量，触景生情的时候，有很多汹涌的词藻在你的心间流淌，多看书，多休息，在合理调整的休息范围之内，多来10点大陆机做客。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8月13号22:02:33，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走进10点答录机的节目。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irst Radio FM 98.2。每当夜晚来临，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也许是节目给你的，又或许是你自己给自己心灵有了一个这样的符号。忙碌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你可以一种非常舒适放松休闲的感触来到10点答录机。当然了，在10点答录机的这些朋友圈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我会在节目当中看到不同人的身影。我也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倪四爷，是我们花椒的顶级用户啊，也是我们节目的非常棒的粉丝，支持我节目的朋友，他在反馈说今天节目的网络有点卡，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决定一秒两千兆的光速网络哈。但是如果你在，我就很开心。收听收看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10点答录机点关注，谢谢你们，也求求你们哦。第二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那个方阵里也有很多朋友，不管你在哪个阵营当中，都是我们的团队成员，我们一起让这个夜晚变得不一样。你分享成功喜悦的时候，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报喜台，如果你有点沮丧，生活不是那么的顺利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港湾。我们节目有很多小环节，每周一的晚上都是岁月留声机的环节，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听听华语乐坛那些经典的老歌曲，歌手带给这个岁月的沉淀。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和音乐，都是上年头的歌。我甄选的这些作品呢，希望能够让你在听完这个节目，听完这首歌之后，把它加入你非常甄选的严格的你的歌单里。那今天晚上到底第一位上场的歌手会是谁呢？ 她在我眼里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女演员、女歌手，音色非常的独特。我也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夸赞过她，她跟我是同一个姓氏，她也姓周，她的名字叫做周迅。你喜欢周迅吗？是一个古怪精灵的好演员，也是一个好歌手。现在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陆续进场的，我看到了有酷吧酷，然后子宇，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们的简妮，文哥讲故事，文哥讲故事不是第一次来直播间了哦，还有樊冰、青山绿水啊、贝贝、前世谁约定你，请叫我帆哥欧巴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老觉得我的这个网络在卡，那你们就卡着也在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那就是真爱无敌的感受。在很多年之前有一张唱片叫做夏天，周迅的那张唱片，我的印象深刻是他拍的这张照片的封面，那个时候是美卡音像吧，他坐在汽车上露出一半侧脸，随风飘扬的侧脸非常的稚嫩，那个时候的卡带岁月、 CD 岁月也值得我们深深的怀念。如果你喜欢今天晚上我放的这些歌手的歌声，也请你不要吝啬对他们的赞叹和喜爱。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在花椒里不停地点这个右下角的一个点赞的环节，就是不停地点，会有一些小动物啊、小甜品啊、小甜甜圈啊、小糖果出现在我的直播间当中，不要吝啬。第二种，如果你真的有花椒豆，你可以撒到我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炒一盘好菜，打造一场丰富的视听盛宴。看到宋温暖来到节目了，好久没有来到节目的宋温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来自下雨天的打卡啊，北京是又下雨了吗？如果你现在还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被雨淋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古怪精灵的周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幸福花园。幸福花园，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一个什么风格的，巴洛克风格、拜占庭风格啊，里面有你自己喜欢的全世界的花的种子，然后你播种发芽，开出漂亮的花朵。 这寂寞让人摇摆，变成我坚强的阻碍，昨天的记忆又飘来，该如何对待？请你把我的心先放开，来站在我的身旁，等待着幸福的花开，而我怎么找不到？心里的 生活当中，很多观察细节的朋友，他们会对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变化有自己心情的总结。宋文暖就是这样一位好的听众，他拍了一张图片说每个人都在躲雨，那雨 会不会难过呢？ 要勇敢的人才能找到幸福，人中最美的花。来吧，靠近我吧，让阳光融化你所有的忧伤，让我们拥抱直到微笑爬上你脸庞。 每个人都在躲雨，雨不会难过呀。雨会有点羞涩地说，在雨中很多人的情绪可以勾勒成不同的画面，有的人期盼爱情的到来，有的人期盼生活的不期而遇。 而你怎能给我伤害， 生活五彩斑斓，不要伤害，它会推增烦恼。 快让那苦涩躲起来， 让苦涩躲起来，让阳光照进来。 善良的日子不再离开， 善良的我们永远在一起。谢谢周迅的《幸福的花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比较卡顿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么卡顿，我改天再来吧。我及时跟我们的导播反映的情况，我们导播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刚刚离开，听到了我现在的语音，听到我现在对你讲的话，你可以慢慢等一下，等我们的网络调好之后再回来。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当周一我们的节目是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叫做岁月留声机，有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很多精彩的画面和音乐的部分。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要重新推送了一次，希望这次推送呢我们的网络不会卡顿，希望陆续进场的朋友留下来之后呢慢慢进入直播间，你现在再来应该就不会卡顿咯。我在呼唤你的到来，谢谢刚刚进场的田，还有莫爱网和网生，还有我刚刚进入，还有小二。刚刚那首《幸福花园》来自于周迅，我觉得火星电台这个幕后的制作团队对周迅真是量身打造。很多的朋友都会听到中意的音乐的部分，在想这个音乐的制作人、编曲者、作词人、演唱者、录音棚、监棚、策划、启宣，他都是一条一条链上的生物，缺了哪一环节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如果一个环节稍弱，那就会削短或削弱整个人看他听他的感觉。哎，现在我们的网络好一点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哦。谢谢爱笑的虎仔，意想不到，彩花彩花人萌朵朵，哆啦 A 梦你们来了，欢迎欢迎。 你们看到的这个男子，他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那第二首歌会是谁登场献唱呢？我们拿出久违的唱片，有些唱片真的是落满了灰尘，我们拿它出来的时候都要吹一口气，呼，然后这个灰尘会回着灯光以及各种感觉，让你觉得它很有味道。也许是你慢慢变得成熟，岁月给你的沉淀，又慢慢是一种你对生活的享受和极致的追逐。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网络恢复了，一点都不卡顿，天哪，1秒2000兆的网速，你们可以进场喽。网络不卡顿，让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的顺畅。刚刚是周迅，那接下来这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个歌手在任何夜晚出现，都会让夜晚有一种不同的色彩出现在我们的视觉、听觉的范围之内。首先，这个人会唱歌，音色独特，而且在校园民谣时代，他是一个领军人物。他跟高晓松的关系也很好，他长发飘飘，唱歌的样子让我们印象十足的深刻。你会回想他是谁呢？他呢，艺名两个字，你应该猜出他是谁了吧？我记得那张专辑叫做《晴朗》，晴朗应该是小柯的制作人吧？小柯就是音乐品质的保证喽。晴朗那专辑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印象深刻的有，给 S， 有麦克，有虎口脱险，还有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晴朗》。那接下来我就推荐给大家这首。这张专辑当中不是主打的一首歌，却是非常好听动听的一首歌，耐听度如果十分的话，这首歌有八分起评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麦克，麦克加一个风，就是我每天面对的伙伴麦克风。麦克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老狼在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呢？我首先定义为它是一张老唱片的风格，复古的风格，慢慢的回忆。那个相片一定是发黄的回忆。如果你觉得我的陈述是对的话，如果你想要听我的陈述的话，接下来有请会唱歌的老狼登场。我喜欢这种西班牙吉他的弹奏方式。哎嘿，简妮你回来了，网络不卡顿了。我觉得麦克写的一种生活，一个光阴里的故事，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些他周围参照物的对比，慢慢的堆叠起来，就是一段生活的写照。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来自于老狼晴朗专辑的这首麦克，送给正在看我听我的你。 总爱穿上那件印着脸浓的衬衫，总是一天一天不厌其烦举起你的伞。你总爱坐在路边看着车来和人往，总是对着沉默的人们发出些声响。麦克，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麦克，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里里贝壳显得荒凉。麦克，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 每当听到姑娘、野花、嫁妆随风飘起的长发，我们都会对生活有一种人物的怀念。 你总爱摊开纸牌算那杯清水和女孩，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想他们的未来。你总爱攥着一把冻得冰冷的钥匙，总是对着厚厚的墙壁转过身发呆。麦克，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麦克，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里里贝壳显得荒凉。麦 爱可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她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 当你再回到熟悉的城市，那个姑娘是否还在她住的街区？你用尽全力想要去看她一眼的时候，她是否在你的视野当中？美好的怀念。 爱可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爱可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粒粒贝壳显得荒凉。爱可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她头上插着野花，她身上穿着嫁妆，他头上插着野花， 他头上插着野花， 他身上穿着嫁妆。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北京时间22:22:38，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刚刚网络卡顿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问题了。嘿，河南的朋友在说，现在卡不卡了？不卡了，不卡了，不卡了。老卡老卡的话，不就成一部电影了吗？卡了卡了是条狗，对不对？想起那个电影，你发现没有？最近呢，2018年华语的应该就是华语的电影了，还是非常争气的。从徐峥的《我不是药神》到，邪不压正，再到一出好戏。很多的朋友再次抱着极大的热情走进了电影院，看到了一出又一出的好戏。我今天呢抽空去看了一出好戏，让我感动。虽然我已经很少很少流眼泪了。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流眼泪呢？就是因为成熟了，那些桥段都见过了，那些经历都已经自己了解了，等等一些原因和说辞吧。但是我这次又去看了我一个人在影院看的一出好戏。我觉得黄渤呢，他首先是个演员，现在他的身份又晋级了一部导演。黄渤是专注的，要求极高的，而且他又有柔情的一面。我诚意推荐大家去看一出好戏，一定会流泪的，而且流不止一次眼泪啊。谢谢我们的稻草人来了，现在好点了，对不对？还有正在进场的很多的好朋友，谢谢朝夕军团分享了我，正在进场的朋友稻草人、老朋友龙少、星诺向阳、山无棱天地合，还有的朋友在车上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也在看的话，替我向他问好。你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时间长了就成为朋友了， 如果再长时间没有分开的话，就是好朋友。你是否想过，你在一个非常舒适安静的环境里听一首年头超过30年之久的歌曲，你是否有这种感觉，觉得听这首歌不单单是听一首歌的意义了，而是听一段你那个年代自己的生命过程、成长经历，你身边的人和事与你形成了怎样的剧情，那个时候的你是怎样的一种处事，怎样一种穿衣，怎样的一种审美。而岁月穿梭到2018年的8月13号这天晚上，你又是怎样的境遇？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但是听到好歌，在这种的环境里，你催生出来的情绪、想念，甚至你看一件事物的眼神都会变得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感受。30年的歌曲会是什么样的歌曲？至少30年了，那一定是一个相当有味道的人唱的歌曲。如果你在看我的直播，你看到了苏芮，这是很多你像很多的优秀的女歌手都要竞相模仿的对象，比如说那英就是模仿苏芮出道的，还有李玟也喜欢苏芮，欣赏苏芮，苏芮绝对是华语女歌手的前辈。这首歌就叫做是否，你是否变得世故了，是否变得像我一样不再那么容易感动，是否变得不再那么的在乎一些事情。但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你回到纯真的年代，是否会变得不一样呢？是个疑问句吗？还是个设问句？还是个反问句？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的是否。是否会一个人过一辈子？是否会有一个人像宠我一样的让我忘记自己的存在？是否是一首有年头的歌？记得是否曾经带给你的感触，一辈子 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有 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刚刚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告诉我们，有时候是否生活会有一些小小的机遇呢？是有的。比如说，我在点一个音频的时候，它突然断掉了，让我们重来。如果爱可以重来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难过和心伤了。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打路机，变成更好的人。有首歌说，我住的城市从来没有下过雪，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叫做圣诞节。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里却有冷的感觉。 我们住的城市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面试的时候成功了，比如说你面试的时候被人拒绝，又去了下一家公司，你无意间点的外卖出奇的好吃，你经常去那家店突然之间关门了。这些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生活当中五彩斑斓的部分。欢迎你在一个不知道怎样的心情下来到十点打路机。如果你现在正在线的话，我谢谢你的光临。谢谢雪儿，谢谢心墨，还有刚刚关注我的跑路机器人，以及正在陆续进场的朋友陈岩，还有我们的尼四爷，还有伤我你开心吗，芥子，为天下谁清绝天下，买了他卖糖他卖吃。谢谢陈岩送我的巧克力，我特别爱吃黑巧克力，然后那种苦苦的味道就像人生很单纯纯粹的感觉。刚刚的一首是否真的超过30年，谢谢苏芮精彩的演唱。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个歌手呢，我给他一个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大器晚成。谢谢执念送我的居然是酒心糖心巧克力吧。哎呀，只要巧克力我都喜欢，我刚才说了一个谎。你 送我们礼物，我们很开心。这个歌手大器晚成，他首先是一个吉他手，他在40岁的时候才被大家了解。你想想，一个音乐人，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他应该十几岁就开始弹吉他学音乐，他40岁才被大家了解，而且是因为翻唱很多人的歌曲。我发现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乐感很好，有生命体验，有生活经历，他唱的音乐当中每一个字，每一句旋律，每一次表达都让我们印象深刻，仿佛这首歌又重新活了一遍一样。他的成名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个原唱并没有把这首歌唱红，但是经过他的嘴巴，他的编曲，他的录音，他的演绎之后，哇，他真的是让我觉得在40岁一样可以发唱片。哎，我怎么就忽然想到我自己了呢？我也快到40岁了，还有三四年的时间，到底几年我也分不太清楚，你们猜？我觉得人一定要有理想和有追求，而且你要为他做出足够的准备。刚刚有的朋友说啊，简妮说哪天我换头像了，估计你也不认识我，可男可女。但是你不觉得说话的感觉和那种味道是不会改变的吗？你可以戴面具，你可以化妆，但是你走路的姿态，分享喜悦时候的像孩童一样的欢乐，以及遇到难过的时候那种悲伤流泪的部分，都是真情真意，不会有假的，对不对？好多朋友说你的屏幕很多呀，是啊，我的屏幕有很多，有几个摄像头给你看一下，这是第一个我正面的特写，一个特别英俊的特写，对这个男子，对，第二个是我侧面的一个特写，第三是我们主持人的一个特写全景，第四个这是拉近距离的，第五个是侧面的，第六个是大的全景，你看到了六个摄像头，厉害吧？我要照顾摄像头，还有在乎看我听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谢谢陈岩说不错，好看到没朋友，你是说我们的屏幕吗？对，我们的屏幕真的是五彩斑斓。很多人说喜欢我笑的样子，我的笑的是不是学得很天真啊？有酒窝的梨窝，还有皱纹，哎呀不要看，还有皱纹。 OK 了，迪克牛仔，我欣赏的一位摇滚的我国台湾的好的歌手，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这首歌呢就来自那张专辑，叫做忘记我还是忘记他。难得有晴天，电台能听到你的节目吗？电台全天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啊，我的中午有一档节目在 FM107.3 旅行号1073，晚上是这档节目，你通过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的 FM98.2。 接下来让我们用尊重的 respect 尊重的声音和掌声有请迪克牛仔。这首歌叫做爱的宿命，你信宿命吗？有人说我不信命运，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我才不在乎那些风言风语，别人怎么说我就偏不听。但是爱是有宿命的，冥冥之中兜兜转转回来几圈，你会发现你身边的那个人还是你最初的选择。爱很神奇又很美丽，有请迪克牛仔。 丢掉烟灰，相爱情话就会吐的烟，闭双眼又落泪，戒不掉爱你的瘾，我悲伤憔悴，慢慢我会枯萎，日以继夜不能爱你，却又偏偏爱你，失去你是爱你的宿命，害怕一时多余，怕对不起你，不该让你陪我继续宿命， 眼又落泪，戒不掉爱你的瘾，我悲伤憔悴，慢慢我会枯萎，日以继夜。 歌很好听，但是确实很难唱，像动力火车、迪克牛仔都是相当难唱的歌曲的歌手哈。如果你试一下在 KTV， 你会觉得真的唱到脸红脖子粗也唱不到那样的高度啊。但是除了一个好的音色，对音乐的理解，还有就是对一切东西的真挚的感受，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就像你看到我的直播间看到十点打录机一样哦。 却又偏偏爱你，失去你是爱你的宿命，害怕一时多余，怕对不起，不该让你陪我继续宿命， 是坚强地对抗着命运。同样是人生，我希望你活出自己的精彩，自己的味道。谢谢迪克牛仔爱的宿命，谢谢你们喜欢这首硬汉的歌曲。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音乐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音乐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人有个地方躲起来。我们的新朋友执念说，音乐最大的好处呢，是让人在不开心的时候躲在音乐里，开心的时候也被音乐包裹，对不对？ 我们不能老躲起来，我们要时刻的放开的时候，比如说你参加一个 KTV 参加一个 party 的时候，我们不能老坐在这个角落里，要绽放你的个人的特点。有的朋友在说十点达陆机的名字的由来，本来呢这个节目我想叫准时达陆机，因为准是我里边的我的名字准，时间是我每次来直播间之前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45分钟来到这里，我是最勤奋的人，我好开心，连导播都这么说，我更开心。但是经过我们的一系列的创作团队啊，还有我们的主创人员、监制、领导一起来说，十点达陆机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时间记忆，在十点钟准时出现。达陆，录影带有 MTV， 录影带，达陆机答有回答听众的提问。答疑解惑，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朋友，机器的机，因为每天直播间有很多的机器。我希望十点达陆机是一个这样的节目，让大家听上去很稳，有一种稳稳的幸福的感觉。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啊，爱一个人好难，是的，确实是一件难事，爱彼此在心扉，你看这就不难了。你看大家的名字都是每一个灵感的来源，还有小心翼翼讲出心里话 Andy， 哇，刘德华都来了， Andy 哦，爱你一万年啊。777公主欢迎你啊，新朋友777公主，除了沉默音乐最能表达不可言说之物，对，音乐有很神奇的功能，除了音乐啊，最能表达不可哦 sorry 我读错了，他说除了音乐，除了沉默，音乐最能表达不可言说之物。哎呀，我的眼睛都给花掉了。刚刚那个片花叫做《北京粤语录》，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的叮咛。我每次在录这个片花、听这个片花、放这个片花的时候，我都想到一个人，他就是黑豹乐队的之前的主唱啊，窦唯。窦唯是一种精神，不管你看到他在吃面。发福的身材，戴着眼镜，骑自行车，扫地打扫卫生，还是做过一些特别过激的行为。我觉得窦唯在这个年代是稀缺的音乐人，在哪个年代都是。他有一首歌叫做 Take Care， 你怎么翻译他呢？保重，好好的，爱自己，放轻松，都可以 Take Care。这首歌也有了几十年的年头了，当再次在午夜的收音机里或者直播间听到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在里边。看到东哥来到直播间，东哥你好，欢迎光临。寂寞的寂寞，苏沐风啊，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替我撑场面哦。刚刚我们的简妮说，是啊，都立秋了，立秋就不应该送清凉一下了，该送一点黄焖鸡了。好朋友们，走一波黄焖鸡好不好？哎呀，把整个刚刚窦唯的情绪全部打乱了。好了，说了这么多，有请永远风华正茂的窦唯 ，Take care。 to sleep， 睡着你的不容易流泪。怎样老是请你想起我，给我谈一谈关于寂寞，有人告诉我我睡以后你哭过也恨过你笑过也忘过。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刚刚有朋友说，哎，这个活力叫做98267237是周准的小号吗？然后我们的朋友说，可能周准不懂小号的意思。哎，我还没有那个没有与时俱进到那样的程度，我懂小号就是不是主要的号，对不对？这个号码是我们电台的号码，也不是我的什么小号。我如果要真要注册花椒的话，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会自己直播给你们看，到时候你们也会来给我捧场吗？也会给我点花椒豆，送花椒豆给我吧。刚刚有些朋友在解读十点答录机的这样一个节目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们解释都非常的完美、贴切、靠谱、对位，谢谢你。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也谢谢大家说我写字还不错啊。我的写字还能忍吧。字如其人，见字如面，这都是我想象的词汇。但是每一张都是我用心写的字。你们真的每一句都是我用心写的，每个字都是我用心写的。 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够让你的再看上去有一些提示就好了。最后一首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罗大佑先生也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骄傲，谢谢他。今晚所有的歌曲都希望你能喜欢，也希望周一在岁月留声机的节目当中有一个不错的收听和收看体验。接下来不要忘记伍洲彤先生的夜歌还等着你呢。我是周准，一个日渐消瘦的中年男子啊，我会继续加油的，控制我的饮食。有请罗大佑先生。 Love is love, love and the peace。 明天见，拜拜，晚安亲爱的，拜拜，谢谢你们。 变成上天，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一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